喂，大家好啊！休息咗几日咧，就冇录呢个每日一晚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有少少时间，就比较得闲啲，咁啊，趁机会录埋佢。咁啊，啱啱咧就睇翻 Facebook 啦。讲起国民贵间大屋啊，喺嗰个叫做咧南湾道啊20/22号，咁啊一个两个 number 嘅大屋嚟嘅。咁啊，即系评论呢单嘢咧，咁有网友喺度即系留言啦，会唔会系一个香港01啊，帮呢个中共打压呢个国民贵咧咁样？咁啊，呢样嘢咧，我觉得大家谂多咗，因为呢间屋咧，即系从佢嗰个僭建嗰个规模嚟讲咧，我够胆讲应该系香港全香港所有僭建独立屋里面咧，系一定系三甲，甚至乎啊，佢有能力成为冠军添。嗱，点解咁讲咧？因为依间屋嗰、那个由佢买入到而家咧，佢系一路都做紧工程嘅。咁做咗几年，两三年嘅工程咧，系从来都冇，即系咧系冇人住过啦吓。咁佢嗰阵时买翻嚟，好似10几亿买翻嚟，就一路整。咁佢僭成点咧？佢地库咧就挖空咗两层嘅，嗰度多咗几千尺。咁跟住咧就博埋就僭建埋政府嘅码头啊、沙滩，咁做一个想做一个私人码头啊。咁跟手咧，佢屋顶上面咧又僭建咗一层，跟住天台再搭咗两间好似天台屋咁嘅嘢，里面嘅面积咧保守估计咧僭咗8-9千尺出嚟，净系呢几层。咁等于佢成间屋嘅面积咧，差唔多僭多咗一倍。咁如果你话真系头三甲咧，另外嗰两间咧，一间以我哋所知咧，就系暴力径，暴力径咧就系喺嗰个叫做咧，即系黄泥涌峡道转上去，另一边就系大阳明山庄，另一边就暴力径。咁咧以前咧系嗰个叫做咧，海域啊，叫做咧，叶剑波，即系傅明宪嘅前夫啦，叶剑波佢哋卖出嚟嘅。当时叶剑波唔掂，咁就要买依间屋出嚟。咁卖出嚟嗰阵时咧，我冇亲身去睇啦，就系对啲朋友同我讲翻咧，差唔多僭咗6层，每层2000尺，又有桌球沙，又有卡拉 OK 房，又有啲 gym room 乜都有，咁啊僭咗成10000几尺、12000尺出嚟嘅6层，因为佢系下行屋啊嘛，咁啊层层加。另外一间咧又系好出名，喺加烈山道，而家听我节目都知啦。咁啊加烈山道咧就系、是、近住拉士安达嗰边咧，就有间屋又系僭咗5-6层出嚟嘅，又下行屋，又系僭咗成10000尺嘅。咁依间国民贵依间咧，嗰、那个银码仲大，因为佢依间都10几亿，而且系佢系两个 number 打通，就大过嗰两间嘅。嗰两间咧都唔系一间独立嘅 house 嚟嘅，系一个屋苑里面其中一间屋。呢、这个咧就系两块地，即系一块好大嘅地，由两个 number 打通。咁所以佢嘅规模咧系大过嗰两个物业嘅。所以咧，系咪啲人话系咪转移视线啊，打压国民贵咧？应该都唔系，因为依间屋真系香港嚟讲十分之离谱吓。咁啊，同大家讲一讲嗰个情况嘅。咁另外想讲单比较 update 啲嘅咧，就系琴晚无线啊，因为咧我都好少平时咧8点几翻到屋企可以喺屋企食饭嘅，即系一个礼拜经常都喺出边做嘢或者出边食。咁琴日咁啱咧就早啲翻屋企咧喺屋企食饭，咁啊睇电视，咁啊睇下咧，讲到桃花岛呢个国政去到桃花岛，阿冚家铲嘅突然间冇晒画面。咁跟住咧就熄捻埋个电视，咁奇捻怪啦吓，咁啊开翻个电视之后咧就冇咗嗰个无线81台，咁啊我以为系净系我啦，跟住我阿妈咧因为冇电视睇，即刻打俾啲姨妈啊、舅父啊嗰啲问咧，佢哋都话一样。咁啊，琴晚咧咪冇得睇，咁啊算鸠数咯，咪入房瞓啦吓，入房打机啦吓。咁今朝都睇返呢，原来唔係淨係我哋嘅，全世界即係成个香港好似都断咗线，突然间呢个81台冇咗。咁今朝要追台先睇得返81台啦。话呢个呢真係一个空兆，呢个係 CCTVB 一个空兆嚟。你諗下最近 我哋可以睇到嘅好多嗰啲以前亞視嘅藝人啊，陳展鵬啊、陳偉啊，跟住係田瑞妮啊、江美儀、萬以文，加埋呢個袁潔儀啊、潔儀姐姐、袁文傑、劉石賢、蔡國威。林子博，哇！全部你讲得出嚟亚视嘅咧，全部去晒无线，即系话咧亚视精神喺无线还魂吓。咁啊，呢个无线咧，即系俾亚视夺咗社咯。而家基本上用得嘅艺人，稍微有啲演技又或者担得起咧，都慢慢由呢班亚视嘅以前嘅艺人咧，慢慢坐正。咁无线咧，慢慢都亚视化，呢个真系唔方唔一个空兆。咁我哋。当时我哋都话要讲亚视特辑啦，系嘛？咁啊，真系嚟紧有机会，我哋都会开翻个亚视特辑。不过讲讲下咧，无线咧都迟啦，变咗咧 ATVB。咁啊，呢个咧呢档嘢咧都系我谂岌岌可危啦。咁啊，另外想讲一单咧，就系、是、关于呢个咧四眼仔就离开 My Radio。咁呢样嘢呢，其实我哋做节目，尤其是礼拜录音嗰个节目呢，当时芒果捞节目我哋未听啦，同埋亦都未有讲乜嘢，跟住礼拜佢就礼拜二仲喺芒，仲喺呢个 My Radio 开咪。咁我哋已经估呢，佢一定唔会再埋芒果捞嗰边㗎啦，好快走。哇，点知呢，食猪红柯克士。即时见效。今日呢，琴日呢，係咪今日啦 ?6月1号 ,6月1号20点即係琴日啦，佢哋就宣布呢，就唔会再有呢个节目啦，咁就终止啦。咁老实讲啊，我哋从呢个种迹象显示呢，都觉得呢个四眼同埋呢个重泰呢，相正都应该系企咗埋去呢个相督方面。咁当然呢个结局呢，一早已经预计到㗎啦。因为呢，佢哋呢可能嗰个叫做呢思维呢係比较近啲，都系不学无术㗎嘛，係咪？咁不学无术梗系同不学无术一齐㗎啦，係咪先？不过有一样嘢呢，就唔系同相读有啲唔系好 match， 就两个头发都非常之浓密。咁两个头发非常之浓密嘅后生仔呢，走埋去一个一老一嫩都冇头发嘅人度呢，咁呢个后果呢，我觉得唔会好长久嘅亦都。咁另外仲有一个关键人物，就系、是、呢呢、这个呢平庸之近。咁呢个平庸之近呢，大肥话斋真係好长时间已经冇喺呢个芒果踩场出现。咁加上佢做咗呢个重泰助理，好明显芒果佬对佢有知遇之恩，因为佢懂得写文，但係口齿唔伶俐，俾人哋可能俾人哋嘲笑，就係芒果佬呢俾机会佢，佢係报呢个恩。咁而家唔同喎，你芒果佬冇议员做，喺你身边冇前途，冇得发挥。而家一个年轻议员，虽然就快俾人 DQ， 可能冇得捞。咁但係呢，佢觉得啊，呢个年轻议员会俾到机会佢发挥佢嘅写文章嘅才能。所以呢，佢好明显呢就已经归咗边㗎啦。而家我等緊几时出嚟讲，当年喺芒果佬身边是因为平庸之恶的啫，这个我们拭目以待。